善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赞扬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杉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戏弥勒。 勾陈梨园史话，一海奇珍赏听。名家新秀登场，弹板丝弦齐鸣。京城听戏何处去？戏迷乐里觅知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戏迷乐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时段呢，我们请您继续欣赏这段珍贵的历史录音。阎巨鹏先生的公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阎派传人阎少鹏介绍阎派唱腔。 在《让徐州》这个戏的病房一场，音乐布局也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比如一上场的唱段，如果唱二黄三眼，就和洪阳洞、七星灯、白帝城的几个病房有些相似，所以一出场安排了一段四平调。见刘备的时候用的是西皮，但是唱西皮的病房也有曲帅印在前，所以就采用了反西皮二六班式。这段反西皮二六也没有照搬南天门连营寨固有的一套，而是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经过一番琢磨消化而创造出这段新颖的反西皮二六唱腔。唱段里，众诸侯分疆土，他们各霸一方，这一句一方的意字处理的灵活多变，旋律先往下走，然后翻高，有力的落在方子的腔上。请听一下唱片，这一句是这样唱的。 东子啊，分那疆土，他们我把 通过跌宕起伏的行腔，勾画出陶谦在当时动荡不定的局势下关心百姓安危疾苦的一片深情。下边就请听这段唱。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调上队伍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碰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在这个时段，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珍贵的历史录音，严巨鹏先生的公子严少鹏先生介绍严派唱腔。方才您听到的是对《让徐州》这个名段的讲解，下面再请您听一听对《骂王朗》这一段的赏析。 继《让徐州》之后，我父亲曾经把天水关、凤鸣关、骂王朗三出折子戏连起来演，总名叫《蜀魏战史》，也叫过《出师表》。天水关除了上次介绍过的早年冠的一段二黄三眼唱片之外，还有在长亭践行中的二黄原版派将一场，对魏延、马岱、关兴、张苞三段西皮流水，以及对赵云一段二六和收姜维时的西皮导板转原版唱腔，也都比较有特色，但是受当时条件限制没能灌入唱片。灌了唱片的是骂王朗的一段二黄慢三眼，这是一个以抒情见长的唱段，我父亲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谭派、汪派和孙菊仙孙派各家之所长，集中了许多二黄三眼唱腔的优点，运用了多种突出人物感情的艺术手段，使整个唱段声情并茂，有很强的感染力。听得出来，这时候的诸葛亮已经不是初出茅庐第一功的时候那么一个新上任的年轻军师了，而是老成练达、深谋远虑的一位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怀念着先帝闯业之艰难，深感到扶保幼主、恢复汉室之不易，在表扬赵云、赞美姜维的同时，对未来的战局正进行着沉着冷静的思考，从优美的旋律中反映出身负托孤重任的汉丞相武乡侯所应有的风度和神态。这段唱词是： 探仙皇，白帝城，龙归天上，托孤羽，诸葛亮，福保家邦，领圣命，与魏国连打数仗，夏侯茂，黄口儿，逃奔西羌，取天水，多亏了子龙老将，班江母纳伯约才肯来降，孝子的门方能求忠臣良将，传道法收桃李列在门墙，蒋生儿来之在中军保障，等候那众将回共作商量。第一句龙归天上的龙归二字，虽然我父亲已到晚年，但是历日尚好，还能够唱出天水关唱段里归字的力度。天上的大腔用的是他早已掌握熟练的升降于八度音程之间的艺术手法，从中音咪结合低音咪，构成了诸葛亮追念先皇的唱腔旋律。龙归应儿龙天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托孤羽，诸葛亮，福保家邦一句，着重强调托孤羽三个字，羽字的后边加了一个押阿，在板后用了一个嗦西来西啦啦啦嗦，这样一个尾腔加深了对人物感情的渲染。家邦的邦字拖了两板才往下转，托孤羽呀啊啊啊啊！是啊，国梁父啊，宝家邦啊啊啊！再如取天水，多亏了子龙老将一句，取天水三个字安排了二黄来字音上反复运用的旋律，最后的来字尾腔落在板上，突破了二黄三言里处理一般短句的固有格式。紧接着在头眼就唱出多亏了的多字，延长到中眼，在中眼后半拍又唱出了亏字，末眼的前半拍唱出了了字，巧妙的又回到了三眼的短句的路子上来。去天水呀，多亏了那字啊啊龙，这里边没有气口，安排了一个纳字，引出板上起的子龙老将的子字，在子字的后边有一个子啊，有个虚词的啊，然后安排了气口，气缓得很巧妙，唱腔也很俏皮，使得下边老将两个字为赞扬赵子龙而设的高腔显得很有力量。唱腔的味儿厚，不光是在于旋律的复杂，有时候在顿挫之间和收声归韵的唱法上使用的好就更有味儿。比如班江母纳伯约 他才肯来降。在肯字后面有个清音那，还有收桃李列在门墙的寨子，收桃李列在，短短的结尾中含蕴着唱不尽的余音，再如忠臣良将的抑扬顿挫，门墙两个字的婉转连绵，都使人感到出情又出味儿。最后一句共作商量的大腔叫散的地方，用了一个咪瑞嗦拉哆，发了咪咪咪瑞，这样一个旋律来收尾，是没有先例的。这是一个新的艺术处理，通过了这样一个商量啊啊啊啊啊，把诸葛亮为安汉兴刘尽心竭力的壮志豪情表现得有声有色。下边请听这张唱片。 在研派艺术达到最成熟的时期，我父亲因为自己年龄所限，嗓音和气力感到不足，幸好他的力音尚能保持，他把真假音柔和得比较好，并且采用了多种换气的方法来完成演出任务。他一方面对此感到自豪，一方面也告诫学习他的人们，如果你们嗓音条件好，就应该保持我早年唱天水关的时候那股刚劲，不要机械地追求貌似，用最充沛的嗓音和气力来体现我嘴里的功夫，不是更好吗？我父亲他非常希望有嗓子有基础的后起之秀把他的演唱的优点继承下来，不断发展壮大。今天回忆起他这段话，对于继承和发展流派艺术，如何带好青年，如何做到推陈出新、古为今用，都是很有益处的。我们的介绍难免存在着缺点甚至错误，希望师友们、听众同志们批评指正。 以上您听到的是将近40年前的珍贵历史录音，阎巨鹏先生的公子、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阎少鹏先生介绍阎派唱腔。在这段录音的最后，阎少鹏先生回忆了当年阎巨鹏老先生对于后辈学习阎派声腔的指导思想，今天听起来依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当下的阎派传承应该多听一听阎巨鹏老先生当年的教诲。好，今天的戏迷乐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戏迷乐，下个周六周日晚上9点半到10点半，主持人尚元再接着和您聊戏听戏。 谁疼爱自己，外面的世界等着我们开启，我会替你打气，陪你一起努力，日子再忙也不轻易放弃，不做时间的机器，两个人至少可以分担孤寂，